唯你相伴。 Oh,

最近北京南站二层的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的售票窗口前，前来咨询和购买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的旅客排起了长队。京津城际同城优惠卡也正式开始了发售，持优惠卡的旅客可以在往返京津两地的同时享受最高8.5折的优惠。每年的5月20日，因为谐音为我爱你，也成为了婚姻登记的小高峰日。在去年的5月20日，全市的结婚登记人数达到了3044对，离婚的登记人数为232对，数量呢均比平日有所翻倍。而因为520为周六，所以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规定，周六的婚姻登记处只对预约市民办公，对非预约的市民不提供服务。所以想要在5月20号领结婚证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喽。 Right.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清楚身边的还有谁，转过身还有你在我的身边，忽然间走太远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，爱过的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，是因为改变，抱歉我没发觉，我们还在拼了命向前跨越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，我们习惯眼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，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是谁，走太远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，爱过的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，离开也许因为改变，抱歉我没发觉，我们都在拼了命向前，却看不到终点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，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现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，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是谁，是泛泛之辈，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，泪水该怎么停歇，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，我们是泛泛之辈，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，脚步该怎么停歇，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，泛泛之辈到底是谁，泛泛之辈到底是谁， thank you. 星星光再耀眼也会凋谢，情话说得难分难解，总讲一遍，最后留在你身边又会是谁？真心是否远比不上一千朵玫瑰？谁是真谁是假？在狡猾遇上多情也会变傻，那频频挥手心碎的人啊，可明白爱情咫尺天涯，有什么放不下？ 春天，记得那一天，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，迫切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一天，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

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在职场当中呢，横向一字型的人才知识面很广，竖向一字型的人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， T 字型的人才呢一专多能，而钉耙型的人才往往是身兼数职。如今这种钉耙型的人才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斜杠青年。比如说编剧、会计、花艺师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。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属于哪一类呢？你的身边又有斜杠青年吗？粗略地说，斜杠青年就是拥有多重身份和多重职业的年轻人。像在你的公司当中，你的同事不仅只从事他的本职行业，同样还从事着另外一个他喜欢的行业。他们用斜杠呢去区分自己不同的职业身份，工程师、画家、作家、淘宝店主、培训师，从天赋、兴趣、专长、爱好出发，衍生出了很多原本并非是职业的事情。而对于大部分的斜杠青年来说，很多的身份都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所衍生出来的。这些身份呢，也成为了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能量补给站，既能显示出自己的才华，也能够让生活精彩了不少。比如说薛之谦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他不仅是歌手，也是段子手。我估计他应该也没有想到，沉寂了十年之后突然呢就成了网红，而自己的演艺事业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斜杠青年的本质有一种叫做不满足的东西，那就是不满足自己的生活状态，不满足自己的工作收入，甚至是不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。如果说你也想成为斜杠青年的话，说自己喜欢摄影、喜欢画画、喜欢徒步、喜欢旅行，那不知道这些你都做了吗？如果你做了，那就坚持下来。斜杠青年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更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只要你愿意为时间去付出努力，时间自然会馈赠你一个大大的礼物。不管是工作还是业余的时间，甚至可以简单的去读一本书，以分享的心态去传播你所学到的知识，去了解更多的朋友是如何看待某件事情的。虽然很简单，但我想你的生活也一定会很有趣。斜杠青年是现在很多职场人的生活状态，不仅在职场当中做好了本职工作，同样在生活当中呢也能过得很精彩。只要你敢想敢做敢于尝试，你同样可以成为斜杠青年。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同样很困惑，想让这种颓废的生活赶紧离开自己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生活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14:35和您一起分享职场经验，讲述职场故事。 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，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， 句话，我转身摇摆，这是为了一个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谁付出多少？

往事，明天创痛的回忆。什么都可以抛弃，什么也不能忘记，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春天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。我永远不分离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也不拥有你，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。分手就这么不回头，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